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服用脑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增强记忆力及视力，活化脑细胞，延缓长者的记忆力，舒缓情绪紧张，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 法庭由衷，哇，日本英就讲香港十一件咧好轰动嘅案件，吓、啊、好值得讲嘅，因为呢十一件案件咧唔系话奇案形式，佢用法庭形式嚟做，即系话法庭当日发生啲咩事，点样判，法庭嘅判词，上堂嘅证人究竟点样打赢呢个官司，法律嘅观点喺边度，所以好值得睇，亦都系一件奇案。咁希望大家支持 like 追踪订阅 share。同埋呢个货金，我今日讲呢件案，我谂住分两集。湾仔嘉汇轩相思案，第一个可卡因杀机，全城瞩目嘅湾仔相思案，除咗成为全城焦点之外，亦吸引咗好多英国啊、美国啊好多家嘅报道，好似 BBC 嗰啲都有。到底呢件案点解咁引人入胜？每一庭审。前后位于高等法院 L 之六楼层的囚车出入口，都弥漫出一种很紧张的气氛。警员一般都荷枪实弹监察疑犯的运送过程，还临时封闭了金钟道往中环方向大约十分钟，用铁马开路，加上多辆的冲锋车押送囚车，甚至逆线离开，是一种很罕见的现象。因为被告所犯的不只是涉及军火案、劫狱风险极高类型的案件，为了这个疑问，我们的日本英真的很好名，也都搜集了很多的相关资料。原来警方是收到法庭和相关部门的要求，做了风险评估，调配适当的人手和警力押送疑犯。究竟这件案的案情是怎样的呢？其实是由2014年的11月1日开始讲起。案件是由被告自行致电报警，称有事发生，序幕慢慢揭开。被告 J 被控在湾仔嘉汇轩31楼一个单位里面，先后杀害了两名印尼籍的女人。他们为性工作者与 J 有性交易，性交的前 J 曾经向二人提供毒品可卡因，而 J 亦都有吸食可卡因的习惯。经法医检验，两个死者都是被割喉致死的，首名死者颈部伤口长达24厘米，哇，24厘米几多寸啊？5厘米为两寸，20寸就为8寸，即系话成10寸长咯。即系如果我哋讲10寸长，其他部位都有伤痕，包括面、眼部，曾经受过虐待。尸体被检验嘅时候已经开始腐化，发出咗浓浓嘅尸臭味。J 本身是英籍，至少在英国名牌学院亦都读过很多的英国的名牌的私立大学，于剑桥大学毕业后任职大型投资银行工作，成为银行家。看到 J 的样子和普通的外籍人士一样，亦都不会觉得他是变态佬。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两年前被捕的时候身形明显瘦削，速极短发，啲须全部被剃光，戴上了眼镜，穿着深蓝色的恤衫，整齐地出席聆讯，还带备了厚厚的文件。审讯时候 J 间唔中自己会攞支笔 写低笔记，这个是他的习惯。在这次案件主审法官为 S 暂委法官，他曾经处理很多的谋杀案，例如本书曾经收录过大角咀弑父母案以及淘大母尸凶案，母尸凶案对处理谋杀案审讯相当有经验。至于律师团队绝对是强势的，控方有四名大状，其中一名主控官是曾于政府任职25年的刑事检控官的阿卢资深大律师，为律政处外聘的大律师，在法律界是响当当的人马，现在是执业私人于大律师办事处。他多年来不断地在法律界作出贡献，例如担任法律国际会议的讲者，出版法律书籍等。另外讲到他曾经处理过的案件，不得不提2011年上市公司主席杨商人的洗黑钱案。辩方亦都有四名大状，其中一位是伦敦星级大状欧御用大律师，是 J 的父母不惜卖晒所有的家产都要为自己的仔聘请这一个大律师。他是属于英国大律师办事处，客户包括有伦敦富时100指数、250间公司机构、外国政府等。现在大状主要的活跃在英国海外属地开曼群岛和香港。哇，这个欧相当有料啊。本案中用作呈堂的相片比较血腥，吸取以往同类型杀人的案件经验，法官特别采用九人陪审团的班子，抽出五男四女的陪审员，审讯正式开始。庭上播出 J 被捕后即日在警署进行的录影会面片段，当时他没有律师陪同。录影途中他感谢警方和英国大使馆的联络，说话好像很清晰和有条理。然后 J 开始讲述这件惊栗血腥的案情，交代了杀人前后的经历。首名死者化名 Alex， 在召妓网站同 J 认识，开价港币10,000元浴金，以陪伴 J 进行性行为。 J 议价后出资用港币8,000元成功交易，获得 Alex 提供性服务。 J 自己说他成日都吃可卡因的，也都吸毒，同时会饮酒或者 Red Bull。 吸食可卡因是因为对性爱有极度的需求，想寻求性刺激、性满足的意识，而且情绪会变得高涨，于是准备性虐待的工具与 Alice 进行极端的性虐游戏，先用皮带绑住 Alice 的手和虐待她，继而逼 Alice 与她口交、强奸、舔她的肛门，用拳头深入 Alice 的阴道。哇，难怪这么多钱。绑住 Alice 的手，然后逼她舔淋浴间内的马桶，甚至用工具的钳来夹 Alice 的乳头，令到她又红又肿又肿。这些行动都令 J 得到快感。 J 说她无意无计划去杀害 Alice 的，在杀死她5分钟前才产生杀念。他趁 Alice 用条脷去舔马桶的时候，他用左手从后掩盖 Alice 的口鼻，右手用刀由左至右割破了 Alice 的颈，但 Alice 并没有即时死亡。即用刀割他的颈之后半小时，即见到 Alice面色慢慢变成苍白，毫无气息，就用大型的胶袋将尸体向内屈曲，然后紧紧包好，再放在行李箱。完成了之后， 再将行李箱放在单位的露台。J 称杀他是唯一的选择，因为 Alice 拥有自己的电话号码，怕 Alice 会将他的性虐这件事报警和控告，所以选择将他杀害。其后 J 曾经想过自杀和逃回英国，但始终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警署录口供期间， J 间中会因为情绪的激动喊和短暂的停顿。至于第二名的死者化名 Jess， 在酒吧里面和 J 认识，开价港币12000元浴金，以陪伴 J 及进行性行为。经 J 议价之后，最终以港币10000元还价成功，获得 Jess 提供性服务。J 回忆起 Jess 在单位里面都有吃可卡因，与 Jess 亲热期间，被 Jess 发现有数件性虐待的玩具。Jess 即时起身破口大骂，由于 J 觉得 Jess 太吵好烦，于是拿了把收埋在梳化后面的刀，叫他即刻收声。但 Jess 一啲都不理他，仲大声咁喺度嗌。J 卒之将佢按喺地下，然后用刀喺后边割佢嘅喉咙，将佢杀死。接住喺影片中，警察为 J 展示搜集嘅物品、证物 ，J 一一解释其用途同埋用来源。当中有空刀、相片，用以包裹 Alice 嘅尸首嘅大胶袋、手机，佢里面有大量嘅性虐待同埋经历嘅相片、文包、信用卡、旅游证件同埋一些属于死者嘅随身物品等。播完 J 喺警署会面嘅片段之后，辩方传召专家证人，嚟自英国法政精神科 L 医生作供。佢同埋 J 曾经喺荔枝角收押所里面会面数个钟，然后作出评估。 L 医生称 J 认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有智慧，自信自大，保护意识非常强，缺乏社交生活。他不承认遇逆境、遇失败会诸多借口，患有人格障碍和性爱方面的心理问题，而且还沉溺于吸食可卡因、酒精和性虐游戏。在 L 医生作供的时候透露，2012年 J 曾经因为酗酒在英国向精神科医生求助，又开始因特殊性癖好，即是性虐游戏而照记。遗憾地，他没有持续地接受治疗。倾谈里面 J 透露自己16岁时曾经目睹父亲自杀，在读书的时候又被迫和男同学口交，又试过借醉酒时候被女性强奸。虽然心理受损，他依然装作若无其事。 L 医生提到 J 杀害首名死者 Alice 的时候，他设定了虐待第二个人的计划，并将第二个人称为猎物。他精心准备性虐用具，这个是 J 所患的虐待症相符，但医生称 J 没有详细交代虐待的计划，所以不能够判断 J 是否有计划地杀害他的猎物。另外 L 医生判断 J 是否有人格障碍的时候，大多数的理据建基于 J 的自述和背景、经历和 J 对家人的说法而作出判断。由于 J 与家人分隔两地很久了，所以报告准确度要视乎 J 是否坦白。在两人会面的期间， J 向医生提及电影和这个华尔街狼人，认为 95% 的银行家都是心理变态，又说自己在电影主角相似，证明 J 觉得自己是成功人士，备受注目和关注，自恋程度属于人格障碍。除此之外， L 医生作供期间出现了一段妙问妙答的小插曲， 由于他说即在案发时候受到可卡因和酒精影响而犯案，所以法官问医生是不是吸食可卡因越多是不是会令到人家增加杀人的风险，是不是可以减轻 J 的刑责。医生妙答，我不知道，要交由陪审团的决定。在场的人士听到都笑。谈到审讯的高潮，一定是控方律师在盘问 L 医生期间所播出的两段由 J 手机拍摄的短片，供医生分析和评估 J 的状态，片段内容可谓惊吓万分。第一段片相信是杀害第一名受害人后所拍摄的，面双面红红的 J 在自拍讲自己杀了人，镜头一转是个浴室，镜头再转向下方，见到地上伏低了一个长发全裸的女性，个面是向地下的，四肢呈微曲的大字形，头部附近有大量的血迹。影片播放时，其中观众席有位女士回避播放中的荧幕，亦都听到另外一位女士在我身边大声咁嗌 ：Oh my God！ 第二段片是 J 描述性虐工具用法的片段，背景音乐十分强劲。片段中 ，J 展示了两条性虐待用的巨大的假洋具，其中一条布满密密麻麻的横向坑纹，另一条则是平面光滑的。片段后 J 更展示了手提卡式石油气火枪，用作燃烧女性的阴唇。 L 医生完成作供后，辩方传召第二专家证人英国法医心理学 P 教授，他曾经在2016年1月的时候在荔枝角收押所和 J 见过面，共15小时。除了出庭作供之外， P 教授亦都撰写了一份长达20多页的医学报告呈堂，究竟他对 J 这个咁嘅人评估是怎样的呢？报告内容主要是依靠 P 教授和 J 见面时的自述，包括个人背景和经历，要作出分析。他认为 J 喜爱操纵人，觉得自己是众人的焦点和主角，他要做领导的角色，极度需要别人的认同，经常强调个人的成就，自大自恋，有初步的心理变态迹象。另外教授称与 J 作智商测试，他是137分那么高，属于极高智商的类别，但是 J 对这个评分并不满意，亦都不满足。P 教授认为 J 曾经受过的经历影响，导致人格障碍，沉溺于可卡因、酒精和性虐游戏。 J 曾任职英国第二大银行巴克莱，因工作不如意2010年转职在美林投资银行，事业一帆风顺，很快便升为副总裁，年薪高达26至27万英镑，高薪。直至2012年因销售银行投资产品时的违规，受到上司的责备和侮辱，更指破坏银行声誉，于是在2013年被上司调往香港分部工作。从此之后 J 开始意志消沉，沉溺于可卡因、酒精、照妓，研究性虐影片，甚至有特殊的性癖好，例如性虐待、照男妓、多人杂交。一连串的恶习令他生活极度懒散，经常不上班，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要上司叫同事到其寓所请他上班。另外他更缺席公司在伦敦的会议，事后辩称自己竟然有艾滋病。关于本案方面，教授称 J 曾经说犯案的经过，当时他情绪激动，不断在哭，大状问教授 J 为什么哭，教授回答指 J 认为第一死者 Alex 由家乡印尼到香港辛苦工作赚钱养家，但是因为案发时他吃了可卡因，以致突然间将这个道德驱逐抛诸脑后，继而将他杀害，对死者感到伤痛。而教授则觉得 J 落女是真诚的，不是假装，亦都不是博同情。最后 P 教授都认为第一专家证人 L 医生对 J 的分析， J 有自恋型人格障碍，并且有可卡因及酒精使用的障碍，这些有可能影响 J 的犯案原因。去到这里，专家证人开始出现分歧，辩方专家证人出庭作供，看到控方专家证人如何反驳辩方专家证人的论点，控方传召专家证人精神科周医生作供，她是女性来的，她认为被告自恋倾向，但未至于人格障碍，初步心理变态、可卡因使用的障碍、酒精使用的障碍和性虐症。周医生主要讲的是被告在恋爱和性方面的问题，即每次谈恋爱的时间都较为短暂，恋情最长的都不会过两年半，曾经有过九名的女友，亦都有同性恋、肛交、多人杂交的经验。被告喜爱性爱方面扮演主导的角色，原因是因为他曾经有几个女朋友叫他摄影性交过程，又叫被告性交途中绑住他的手和掌掴他们，自此他享受自己主导的性爱，其又衍生出特殊的性癖好。最后出庭的控方专家证人是精神科的陈医生，他说2014年成为医生，曾经有10次在法庭作专家证人的经验，在本案他是第一次跟进性虐待和性虐杀的案件，他和阿 J 在荔枝角收押所见过4次，合共8小时。陈医生认为 J 有可卡因与酒精使用的障碍，但未至于失控，可以控制到自己的。另外陈医生指 J 只有性虐癖，亦未至于构成精神障碍问题，这个观点与其他3位专家证人的观点是有些不同的。另外根据陈医生分析，他认为 J 喜欢选择亚洲籍妓女作为性虐的对象，原因是亚洲女性的身材比较娇小，较易操控。对 J 对医生说，一度想强奸其他的女性，但从来都没有实行。所以陈医生根据这两点，认为 J 是能够有思想、有思考的能力的决定。值得一提的是，陈医生的观点是最接近控方所提出的检控论点。 J 杀害第一名死者 Alex 的时候，动作前在耳边讲了句我爱你，割喉后发现 Alex 未死，他就将 Alex 拉进淋浴间再次割喉，直至其死亡，其后将他的尸体藏在行李箱里面。所以陈医生认为 J 当时是具有思考能力的。 J 杀害第一名死者之后，去性商店和5金铺购买一些性药用品，还拍摄影片说明知如何使用这些性药品和寻求下一名的猎物。陈医生认为 J 的思路和说话十分清晰，显示他是没有完全被可卡因及酒精所影响。辩方欧大壮质疑陈医生的观点，成为事次审讯的焦点。精彩之处，听过很多方面的审讯，其实感觉到某些根深蒂固的想法都开始改变，尤其对专家观点的方面。最讽刺的就是原来专家的话都不是绝对并且完全正确的，当中究竟是怎样？当几名专家对 J 的分析各有不同，就会感到非常疑惑，究竟哪个对 边个错，继而令到想法产生混乱，令人难以判断 J 究竟有冇罪。呢个系审讯引人入胜嘅地方。欧大壮从盘问开始嘅时候就质疑陈医生：你喺2014年先至开始执业，只系担任过10次嘅法庭专家证人，而跟进性虐杀案更系第一次。而且在报告上结论已经显而易见，你和其他3位专家证人的不同，你只是看以上的开场白，无疑已经损害证人作供的自信心。但陈医生处理恰当，继续作供。欧大雄再问陈医生，即使你觉得自己报告正确，其他3位专家的看法又是不是正确呢？陈医生认为是，然后大壮即时揶揄陈医生：你都好有自信。陈医生认同。欧大壮再问陈医生：今朝在庭外，我见到你与专家证人周医生谈话，你哋倾紧啲咩？系唔系就你呢份报告交换意见？你系唔系可以咁做？陈医生净系话与周医生闲话家常，根本冇提及本案。欧大壮向陈医生问了几个问题，陈医生看着一份疑似笔记的文件作答。欧大壮又锲而不舍地追击他：陈医生你在看什么？除了你撰写的报告之外，你是不可以就你的笔记答其他的东西。现在我想看看你台面上的文件是什么。经法官批准后，欧大壮真的有查看陈医生放在证人台上的文件，但没有其他的发现。完成作供之后，陈医生都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做专家证人不易，作供不易，压力真是大到唞不到气。那么这里结案陈词，那么披露了他被告的身世，所有证人作供完成了之后， J 选择是不自辩，接下来的程序是控辩双方结案陈词。控方阿卢大壮陈词用了约1小时，开场白就是：死者不是一件性物件，不是一件性玩具，不是性实验品，而是有血有肉有肉活生生的人。阿卢大壮指 J 是有计划谋杀2位死者，一直有谋杀念头，选择用吸食可卡因和饮酒来壮胆，情况就好像别人玩珍珠针一样，挖长山一样，前后饮一杯酒来定神一样。至于专家所指，即有可能因为可卡因、酒精使用的障碍、人格的障碍等，陪审团可以考虑这些因素对犯案影响究竟有多大，再作出判决。不过在 J 在案发前后所拍摄的影片显示， J 犯案时可能受可卡因、酒精的影响，但不是完全不能自控的，言语清晰，他应该有能力控制自己。陈词去到最后，阿卢大壮亦提起陈医生的作供，认为辩方欧大壮不应该质疑陈医生的资历和其医学报告的准确性，因为陈医生任控方专家证人，辩方是同意的。阿卢大壮亦不禁叹息：当人越老不代表你越聪明。令人期待的就是辩方结案，究竟欧大壮的陈词能不能够帮助到 J 减轻刑责，论点是否能够令到控方结案的内容更加坚实。首先，欧大壮结案陈词的2小时中花了较长的篇幅交代 J 的个人背景。 J 的外公曾经是皇家香港警察任职高层，后来在1980年代因涉嫌贪污被廉政公署调查，于是翻返英国居住。外公在香港的工作结识了 J 的外婆，她是中国人，在香港诞下了 J 的妈妈，所以 J 根本上就是拥有1/4的中国人血统。 J 的母亲是独女，家庭环境相当富裕，是一个成功的商人，长居英国南部的古老大宅，其后在伦敦生下了 J。 J 本身是大好青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在法律系取得二级荣誉成绩，毕业后任职律师行，两年后被猎头公司网罗，转投英国第二大巴克莱银行工作，当时年薪10万英镑，花红更有35000英镑。直到2010年 ，J 再转投美银美林投资银行工作，当时年薪约升为20万英镑。更可观的是，两年后 J 获晋升至副总裁职位，年薪攀至27万英镑，可称为金融界巨子，事业达至顶峰。可惜好景不常，2012年后 J 涉嫌销售违规，被上司以影响银行声誉为由，把 J 调往香港区分部工作。由2013年起， J 的事业跌至低谷，自暴自弃，终入沉迷酒色，沉沦毒海。有关本案方面，控辩双方唯一争论点是 J 犯案时是否因为精神和神智失常，唯有减轻刑责。早于1957年，英国法庭已经有案例，疑犯可能因为精神失常为由减轻刑责，此为法庭案件中常见的情节。辩方欧大壮的抗辩点是 J 有严重可卡因和酒精使用障碍，并且有自恋型人格障碍和性虐癖症，导致 J 在案发时判断力弱，削弱其自制的能力。欧大壮反驳控方，虽然案发的时候 J 有能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不能够完全地控制自己，以致杀害了两条人命。后来欧大壮都提及精神科陈医生的作供和医学报告，欧大壮说无意为难为冒犯陈医生，但陈医生是首次处理性虐案的，其观点和其他三位专家是有所不同，希望陪审团不要采纳和不要考虑他的报告作为裁判的基准原则。欧大壮又以 L 医生和 P 教授资历和陈医生的资历相比， L 医生拥有14年相关年资，而 P 教授即有41年的相关年资，以用这两个人合共有55年的经验，更显出他们报告的准确性。大壮说若果陈医生有看过以上两位专家证人的作供，可能会对 J 的想法有所改变，其医学报告可能会得到改写。最后欧大壮不忘向陪审团表示歉意，形容本案的证物中的影片相片显露杀人的过程和血肉模糊的情景，会使陪审团感到呕心、可怕、难忘和恐惧。重申陪审员不应该惊慌的愤怒，同埋应该替社会向 J 报复而裁定谋杀罪成立。法庭审讯应循法律的观点同埋罪行成立元素作为裁决的基础，希望陪审团不要违背誓言，要给 J 一个公平的裁决，而不是道德的审判。也都希望接受 J 因精神问题影响犯案而减轻刑责至误杀罪成。控辩双方的结案陈词完毕，接着是由 S 站位法官对本案作出总结及引导陪审团。法官先就案件的证据、证物、证人、供词作出简单的总结，然后再度释出他对本案法律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法官回应辩方欧大壮的看法，陪审 团不应该对 J 存有偏见，虽然大家可能会同情死者，但法庭并非一个道德审判的地方，要按法律基础和准则去衡量 J 的罪名是不是成立。法官又说，虽然两名死者不是同时遇害，但两项谋杀罪名裁决应该尽量一致。如果陪审团觉得 J 其中一次犯案时受精神问题影响的话，这样 J 杀害两名死者的时候亦应该受到同样的精神问题影响。陪审员应该从犯案时的判断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各方面作出考虑，衡量 J 当时的精神状态。若果认为 J 当时的精神状态已经是严重受损、失常，其程度影响至不能自控，便可以裁定为误杀罪成。每单案审讯最紧张的关键时刻，到底相思案的结果如何？会是谋杀呢？亦或是减轻刑责变成误杀？在这个场里面，在这个法庭的里面，见证最重要的时刻。2016年11月8日上午10时，陪审团已断绝与外界联系，开始退庭商议。法庭大堂有数十人在等候结果，大多为传媒，当中又以外国传媒为主，另外还有数名的印尼籍女士在守候。陪审团商议了5个钟之后，一致裁定被告 J 谋杀两名印尼籍女子罪名成立，法官依例判处终身监禁。案件审结了之后， J 向高等法院申请对案件提出上诉，但一啲都不成功。其后 J 再向终审法院申请案件上诉，亦都得到最终的驳回。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